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大家又收睇呢個 My Radio 啦，同埋熱血時報一起聯播嘅熱血世界盃系列嘅祝君早安啊！咁又係朝早七點半啦，紅魔仔，我尋日考下你啊，嗰條問題，我哋嘅祝君早安啊，嚟到第幾集先？ 經查證啦，第六集嘅。 咁紅魔仔查證啊，用咗一日嘅時間咧，終於考究到咧，我哋今日咧祝君早安係嘅即係世界盃節目啦。 因為 嚟到第六集， 可能話齋真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咧，啲時間係立立亂，我哋好似日接日咁樣，哇咁樣掛咁快，今日已經嚟到禮拜五咯，其實。 唔係有啲人以為咧，我哋一夜拍兩集啊，即係一夜一個鐘嘅斬開兩節半個鐘 咁啊，換件衫又出翻嚟，好似 拍炸炸地地咁嗱。我頭先咧喺地鐵咧睇到單新聞咧，就話原來咧大陸嘅蘇州。嗰邊咧有間公司咧就推出咗個咧淘汰賽階段，跟住俾員工放假，即係講緊有糧出嗰啲放假睇波。 其實我見到世界盃之前都有啲新聞傳出嚟，話其實大陸好多公司都係即係為咗世界盃咧，特登調一調嗰個翻工時間俾啲員工去翻工。如果香港都有就正啦。 跟住我睇到咧嗰、那個呢間公司嘅老闆咧就係德國嘅球迷，即係一個八十後啦，叫做即係三十歲 嚇， 三十零歲嗰只啦嚇。咁佢話為防咧，即係佢成日睇到嗰啲咧，因為睇波而猝死，咁嗰只佢比較擔心自己啲員工啦。最 tricky 嗰個位咧就係咧，原來佢呢個制度咧，你係淨係可以買一隊嚟睇喎。即係譬如假設啦，紅魔仔你支持英格蘭，咁你同你老闆講，咁你睇英格蘭嘅比賽之後咧，咁第二日咧你就放假嘅。咁咧你淨係可以揀英格蘭啫，唔可以揀意大利，唔可以揀荷蘭咁樣樣喎。咁仲要最鬼買咩咧？咁如果你英格蘭十六強輸咗咧，你之後就冇得轉隊啦。咁你有冇？ 咁 我再放假睇波 都算係咁啦。好，如果你話個老闆係德國人咧，佢如果鑑生逼你全世界都要睇德國仲死，起碼揀一隊中心啲，我覺得都 OK 嘅。 即係諗下咧，掃地嗰啲姐姐咧都話我自己捧德國，咁啊請翻日假啦。咁啊閒話就講多陣啦。我哋今日要講嘅都係當然包括而家即場踢緊嘅日本對希臘啦，希臘就打少個人啦嚇。咁啊暫時都仲係0-0嘅。OK， 咁啊如果有即時嘅賽果咧，會同大家報一報翻啦。咁仲有就係12點踢完嘅哥倫比亞對科特迪瓦啦，仲有3點大家會比較關心啲嘅烏拉圭啊對英格蘭啊。咁我哋首先好快就去第一場波先，不如我哋出一出個陣容俾大家望一望先啦嚇。咁大家見到嘅畫面咧就 唔係鬱敏， 即係鬱敏啊，當然在陣啦。 陳馬鬱敏都有即時踩場啦，喺 party 嗰陣時。 如果踩埋朝早你話真係不得了嚇。OK， 咁啊睇一睇個陣容先啦。咁左手邊咧就係呢個哥倫比亞啦嚇，咁右邊咧就係科特迪瓦嚇。咁大家會見到啦，科特迪瓦呢邊就其實同上一場係基本上好相似嘅個陣容，都係倒巴先擺後備啦。咁我覺得咧，即係紅魔仔。睇我哋港甲咧，有個球員叫迪天奴，我覺得倒巴而家越嚟越似，即係公民嘅比賽咧，好興咧，比賽尾段咧就抌迪天奴出嚟搏一搏。哇！今場倒巴又係咁啱得咁巧，又係60分鐘啊！教練嘅藍帽字又係擺，又係同差唔多時間喎。 係啦，就換入咗邦尼啦。 係啊，咁啊，即係都係希望高一高個攻勢啦嚇。咁啊，而哥倫比亞呢邊咧，亦都同有。 即係都係大洋摩嗰個陣容啦，都係希望食住上場啦，贏3-0嗰條水去抗衡科特 加。其實兩支球隊咧，首輪都贏波啦。首先即係哥倫比亞上一場頭先講過就話贏希臘3-0啦，咁另外科特迪亞亦都係反超咗日本2-1，所以今場波兩場波其實兩隊波只要一贏波有六分，其實都好穩陣可以出線嘅啦。咁所以我諗兩隊波其實睇翻都幾積極打落去。咁但係頭先講翻杜巴嘅問題啦，佢60分鐘冇入嚟咧。一入嚟就入波咯，因為其實呢一場波嚟講，我諗頭60分鐘左右，其實大家睇落去都覺得冇乜特別嘅亮點，即係比較膠著啲。但係一入咗第一球，就係頭先講杜巴入嚟之後咧， 係俾人入波啊！ 就一入嚟就輸波，俾阿詹姆斯內迪古斯個角球頂入咗一個好靚嘅波啦。嗰度就開始令到場波開始緊張好多啦。 係啦，自從即係頭先紅魔仔描述嗰個波咧，就係詹姆斯內迪古斯63分鐘嘅頂入角球啦。咁自從六十三分鐘打後咧，就好似掀起咗成個比賽。嘅高潮咁樣啦，咁就其實攻勢一浪接一浪嘅，可以話其實10分鐘之內咧就入曬今場波嘅3球波，咁 好似9分鐘嘅三球波， 最再準確啲啦嚇，計埋即係你啱啱高個嗰個位啦嚇，咁啊停標咁樣計就大約9分鐘左右啦。咁我哋都去埋之後啲相俾大家望一望啦。咁啊一路都係照咗呢個模式咧，會大比較仔細啲去描述一下有啲數字啦。咁哥倫比亞就左手邊啦，咁全場咧有11腳射門嘅6腳就中籠啦，而科特迪亞呢邊咧就13射有3中嘅，咁你話中間 details 啲嗰啲數字就犯規就11-14啦，角球就大家打和5-5啊，攔截就哥倫比亞稱先少少嘅20-13啦，全球成功率哥倫比亞78%，而呢個科特迪亞就84%啦，咁反而控球呢邊咧就科特迪亞佔先少少。 係啊，其實即係今場波我反而見得到有一個情況就係、是、哥倫比亞某程度上佢哋啲中前場球員在進攻的時候好像反而鬆一點容易一點去，即科特迪亞又不是說得特別好，譬如我看到譬如阿古達道成日都可以容易阿古拿成日都容易推波慢慢上，我上一步再上一步再上一步都沒有人過來拍我，然後慢慢就可以分波給前面譬如詹姆斯內迪古斯等等的球員。 即係講到哥倫比亞進攻嗰方面咧，陣間都會有啲仔細啲嘅走位，俾大家望一望啦。咁我哋啲相可以再去啦嚇，咁俾大家睇下呢個左手邊咧就係哥倫比亞10號球員啊，詹士洛迪古斯。其實你都綠色咧就係佢活動範圍嗰個位置，你睇下幾咁廣。一個哇，即係咧你睇到佢，譬如俾波啊、走位啊、射門啊，幾咁犀利，即係一個技術咁出眾嘅球員。而佢係有一個咁樣嘅體能去負荷呢一個覆蓋面咧，我覺得即係呢個。新星咧，即系依家喺法甲嘅摩纳哥效力嘅呢位球员咧，我觉得啦，你话即系佢喺波图转会过去嘅时候，当然已经系价值不菲啦。咁你话如果佢再转手卖翻出去咧，都系一个非常之唔低嘅。 我记得当其时阿詹士内迪古斯系连埋葡萄牙嘅莫天奴一齐、就转会去摩纳哥，都成好似6000幾萬， 哇，真系 都几贵啊嗰阵时。 咁另外仲有20號球员啦，即系今场后备入替嘅昆迪鲁啦，亦都有一球入波。咁同样咧，其实我觉得咧，佢同詹士洛迪古斯嘅踢法又系非常之相似嘅，冇一个固定嘅位置。譬如你喺前面掹得我紧啲嘅，我就缩翻后啲攞波，甚至乎有阵时落到去闸位啊，咁即系呢个绿色嗰个叫做覆盖面都可以交代俾大家睇到啦。 阿昆迪鲁就即系而家已经效力紧波图啦，仲都我记得而都成1000幾2000萬起码啦，咁啊过咗去波图嘅。嚟紧我哋一路都之前节目成日都提话，嚟紧昆迪鲁究竟会以几多身价离开呢个波图嘅人称欧洲客店啦？会4000幾5000萬先嚟到，再去一间再大啲嘅会度踢咧？因为其实睇得到呢个球员真系几好，几有料喎。 即系大家两个咁孖兄弟，又系左脚嗰度嗰下， 佢仲要转速几快嘅。你见到好多波处理上面，佢其实一望。一想到即刻俾到，仲有一球係想粒籠啊！其實都幾乖巧啊！ 接近半場咧，即係離門超過50碼嘅粒射啦，即係都係俾對面嘅龍門巴里咧，緊緊咧係接得實嘅啫。咁我哋可以去埋下一張相啦，咁繼續望一望啦。呢個咧其實就係詹士洛迪古斯，佢有啲今場波，譬如喺邊啲位置傳球啊、射門啊，或者係防守啊等等啦。咁可以再去啦嚇，再去下一張相咧。咁仲有就係呢個耶托里啊，咁我覺得同頭先個個。那張圖好相似啊！ 耶，真係其實接近嘅，因為其實兩個都係做中場嘅大佬噶啦，基本上進攻法板都係靠佢哋兩個嘅，每邊都 係。耶托尼最擅長就係、是、哇滿場飛嘅，踢埋身又得，但係技術啊、轉數各樣嘢，亦都係一個好頂級嘅轉數啊！咁嚟到科特迪亞，我覺得仍然係嘅，但係當然佢身邊嗰啲隊友你話個合拍程度就未及佢喺球會啊，即係以前巴塞或者曼城咁樣樣啦。咁我哋可以再去啊，再去下一張相，咁就望一望到呢、這個。好嘞 覺唔覺得我哋成場波咧冇乜點講上半場？呢個咧其實就係上半場射門嘅次數同埋一啲路線，哥倫比亞咧就四射一中，咁啊呢個科特迪亞咧就六射一中，夾埋中籠咧一人一腳，係啊，咁呢個就比較沉悶啲嘅上半場，都喺呢個少少嘅數據表咧同大家交代翻啦。咁呢個就上半場。 呢樣都係似翻我哋一路講嘅嘛，點解今屆世界盃雖然都入波啦，但係發覺都幾多係好多球員係可能禁區頂或者接近禁區一起有機會起腳就射噶啦，即係唔理入唔入嘅都照射咗先嘅嗰種嘅趨勢咯。 同埋呢場波咧，可能都係因為上半場啱啱開波嗰個階段咧，你又攞住三分，我又攞住三分，即係大家磨下磨下就磨，就即係磨唔到第一個入波出嚟咧。今日相對保守少少。 因為其實如果即係大家贏咗三分嚟講，今場波和其實都 OK 噶嘛，四分都穩穩陣陣咁樣嘅。 係啊，即係我唔輸一步咧，我又唔行出啲咁樣樣啦嚇。可以再去啦嚇，下一張相咁就係呢個就應該係全場啦。咁啊，見到多咗好多射門啊，有中籠啊咁啦。全場就頭先交代過啦，十一射六中啦。咁啊夾夾埋埋。其實都有起碼好翻啲先啦，每人即係加加埋埋有廿幾次射門，咁先似花場。哇！其實咧，頭先提過六十分鐘打後咧，嗰啲即係喺門口咧人仰馬翻啊，個波飛嚟飛去嗰啲波咧，我覺得咧今場波六十分鐘打後咧係其中即係世界盃依家打咗十幾場波啦、接近二十場啦，係最開放、最精彩嘅。一個時段， 其中即科特迪亞追到一比二嗰一球啦，咁啊謝雲奴射入嗰球，其實當然啦，謝雲奴今屆其實喺羅馬都做過好多呢啲一推三再入波噶啦，但 係美斯上身咧， 但係哇，當其時佢仲喺阿仙奴嘅時候咧，對住傑志又係咁樣扭，即係好輕易，哇盤一盤二咁就射入埋嗰種嘅感覺啦。 君兒 mark 佢啊嘛，咁我記得嘅啦。咁啊呢場波其實總結少少咧，就哥倫比亞2-2就擊敗科特迪亞啦。亦都可以話基本上肯定係跻身咗十六強嘅，亦都係歷史第二次咧係有機會入到十六強呢個叫做階段啦。咁我自己覺得咧，你話哥倫比亞呢組啦嚇，咁叫做C 組，咁佢要面對嘅其實都講緊係英格蘭出咗局啦，有機會嘅哥斯達黎加啦嚇，咁啊意大利啦，咁仲有烏拉圭，陣間我哋都會講過啦。咁我都覺得係相對其實幾困難。 係啊，即係現在可能就話除咗即係科特迪亞仲係得三分啦，咁可能出線都有啲危機。咁我哋睇埋陣間可能日本對住希臘嗰度邊隊會領先啦？而家到81分鐘仲係0-0啦。咁如果佢哋0-0最後大家互攞一分嘅話，其實即係變咗仲係有最後一輪都有個懸念喺度咯。 好，咁呢場波就最後攞三分咧，就係哥倫比亞啦。咁而冇分落袋咧就係科特迪亞。咁呢個就係 C 組暫時嘅形勢啦，同大家交代咗少少啦嚇。咁我哋。就食住頭先講到烏拉圭嗰方面咧，我哋可以再去下一張相啦嚇。咁呢個就係我哋即將要講嘅一場比賽啦，烏拉圭對住英格蘭。不如我哋講咗比數先嚟， 2-1。 2-1邊度贏啊？ 烏拉圭啦，當然係。係啦，我諗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實英格蘭咧，我見到即係就算喺我哋熱血大球場群組入面咧，都比較多人討論嘅。即係就算可能比較少睇足球，都會睇英格蘭一定係要睇嘅。大家話係有啲咩情感因素係嘛？ 係嘛？我就冇嘅，我就比較。可能我就個人比較特別啲咧， 我哋乜都睇嘅，你見到我哋 咁啊， 四日都喺度坐咗喺度。 係啦，咁呢場榜尾大戰喎，原來係大家賽前咧就都係同頭先嗰場波一模一樣啦，大家同分，不過今次咧就大家都係零分啦，第一場都係輸波，分別輸俾意大利啦，咁啊同埋呢個哥斯達黎加都係反而烏拉圭輸俾哥斯達黎加嗰場就比較令人失望啲啦，成場波都冇話一啲好凌厲嘅組織到嘅攻勢啦，咁呢、這個同大家交代翻就係個出場陣容啦，咁。英格蘭咧就都幾引嚟一啲爭議喎，就係、是、上場對，譬如對意大利啦，去到末段有三四位球員踢到抽筋嘅，咁、你話喺個體力狀況嗰方面係都仍然用翻原班人馬11個去拼嘅時候咧，特別大家知道你對親烏拉圭。嘅比賽入邊咧，你都好難避免都係一啲體力化同埋節奏快嘅比賽。 冇，Andy，我覺得今場嗱咁而家睇翻呢個陣容，其實一樣咁滯啦，一樣啦，但係又 OK 嘅，起碼見唔到人有啲咩抽筋嘅嘢先啦，暫時 OK 嘅，咁啊接受呢個學神嘅調動，即係冇調動啦，暫時可以接受嘅，起碼冇人抽筋先。 咁啊，佢哋都成日浸冰啊、游水咁樣嘅，連啲職員都掟埋落水咁樣玩啊，小烈志嗰啲啊。咁烏拉圭呢度咧就可以話咧，教練呢個泰巴利斯咧有啲係同尋日我。 哋形容、其他球隊一樣咧，係背水一戰作出咗五個換人調動啦，即係同第一場個正選去比較。咁、最主要就前面啦，九號仔啦，蘇亞雷斯，我好唔慣佢唔著七號，即係蘇七就我哋大家講得好順口咧，蘇九就 喂，原來你都係，我就係頭先睇住九號，即係見到佢開角球嗰啲咧，有個九號仔走過嚟，我成日望住，係咪蘇亞雷斯嚟嘅咧？跟住真係佢喎，咁啊，佢亦都開咗好多個角球係陰到蘇哈特㗎啦。 咁另外仲有佩雷拉啦、盧迪魯啦，即係呢個進攻嘅中場啦，另外甘沙利斯啊、後防詹美尼斯等等啦嚇。咁呢場波頭先紅魔仔交代咗有2-1啦，我哋可以去埋啲數據俾大家望一望先。咁啊，去埋下一張相啦，喺呢度就係蘇亞雷斯慶祝嘅。哇！呢個第一球入波嚟嘅，佢自己都入完波咧都眼泛淚光啊！因為我自己都其實感受到蘇亞雷斯嗰樣嘢嘅，因為點解呢？嗱，世界盃係因為令好多人認識蘇亞雷斯嘅一個比賽啦，即係4年前大家記得南非世界盃，即係當然佢喺亞積時都已經叫做有啲叫做冒起嘅新星嘅味道，但係你話真係因為2010年世界盃先至叫世界全部人認識蘇亞雷斯，咁而佢去到呢個2014巴西世界盃之前有一個比較嚴重嘅受傷，大家都覺得佢有機會會錯過成個決賽周，而佢夾硬啊要做一個好快康復嘅手術，而其實今場波你睇到佢其實唔 fit 嘅。 我聽到就是鐘仔定係某啲旁述話，話佢啲走動都 OK 喎，好好嘅。我覺得佢走動爆發力嗰下，比起以往喺英超見開係差少少嘅。 係咯，甚至乎有啲第頭嗰一兩步啦，即係你去到下半場有啲漸入佳境嘅，特別係第二球波啦，即係同卡希爾兩個拍住走，咁你咁咧好老實，你同蘇亞雷斯同一時間起步咧，一個70%嘅蘇亞雷斯都快過你加希爾，咁呢個冇辦法啦。咁我哋再去啲相啦，咁仲有就係、是。呢球波就係蘇亞雷斯嘅第二球啦，咁可以一路再去啦，咁應該就有朗尼嗰球都有相啦，咁話曬都係世界盃朗尼第一球波嘛，可以一路去啦。 我諗好多球迷都估唔到，其實今球先係佢嘅第一球啊，已經接近29歲啦，今年嚟緊10月就會29歲噶啦，原來先第一球啫，踢咗咁多年英格蘭啦 嚇。我睇到有啲網站統計，原來759分鐘喎，即係朗尼總共喺世界盃已經上陣咗， 得來不易啦，真係。 呢球波就係格蘭莊神啦，呢、這個你埋好中意叫做芥蘭嘅球員啦，即係佢奮不顧身。咁又咁樣講，不如我哋描述一下呢球波。呢球波就當時係英格蘭追翻成1-1平手嗰球波啦，就小力智喺右邊好乖巧咁避過咗兩個烏拉圭嘅守衞啦，咁啊交俾佢利物浦隊友格蘭莊神啦，好一個加速再過咗一個烏拉圭守衞之後，撳個地波伏兵遠處嘅朗尼就左腳掃入啦。咁亦都即係當時其實都我見好多即係即刻喺 Facebook refresh 一次都好多英格蘭球迷上咗水啦，即係有好多就支持朗尼啦，咁啊支持英格蘭啦，又覺得喂和波係咪益咗意大利啊咁樣，咁都有啲討論嘅，咁啊一路再去啦啲相，咁就同大家應該會有個數據俾大家交代翻啦，咁係咪哦？咁唔緊要啊，畫面翻 翻嚟。我都想講一講，即係今個入波，即係英格蘭嘅一波就係靠格連莊信去助攻俾朗尼啦。咁其實睇翻嗰啲數據，全球數據啦，其實英格蘭方面咧，好多全球發動嘅第一點咧，都係由右閘嘅格連莊信或者左閘嘅拜恩斯。咁當然右路較多啦，譬如話格連莊信傳波俾斯特靈啊，有13次啦，亨德臣有12次啦，亦都傳俾史都利治有10次，全部都右路發， 全部都係利物浦球。 咁所以即係有啲嘢，所以好多球 大相關喎，唔係 變咗咁入波嗰兩個全部入波助攻都利物浦添咁樣計， 唔係入波朗尼， 除咗朗尼之外，兩個助攻為英格蘭助攻比烏拉圭都係利物浦嘅， 唔係直頭大家都利物浦添。咁紅魔仔講緊就係最尾2-1俾蘇亞雷斯埋單嗰球波啦。當時就係門將梅斯利拿開咗個三波出嚟啦，咁就卡雲尼同謝拉特去爭頂嘅，咁謝拉特就冇辦法啦，佢夾硬都唔夠高噶啦，扇咗喺後邊，咁就造成咗蘇亞雷斯第二個。入波啦，咁嗰個入波就都似佢平時嗰啲嘅，你俾蘇亞雷斯有兩步空位爆得順，再掹埋隻右腳，咁樣真係執波嘅。 唔係，謝拉特咪心諗咯，即係兄弟幫你寫靚啲個 CV 啊，世界盃又嚟啦，咁啊助你一把出線啦，咁啊。 即係話謝拉特，我見到我有啲朋友形容佢，即係佢係一個好偉大嘅悲劇演員。 佢喺球隊有一定嘅感染力嘅，咁但係今場波睇翻嚟講咧，其實唔係特別出色啫喎，即係你睇翻今場波 我想對比一般的英格蘭而家尤其是呢一兩年嚟講，學神帶領其實打一個4-3-3陣式比較多啦。其實我一路睇過睇，我都唔覺得英格蘭有咩特別嘅進攻或者個模式的特色嘅。今場波亦都係一樣啦。你覺得佢就算數據上顯示可能控球多成60%嘅，但係因為佢因為烏拉圭領先嘅1-0啊嘛，咁佢可以防守啲。咁英格蘭任你去任你去，但係你發現唔到英格蘭有任何特色嘅，佢可能全部波都係傳俾前面，可能史達靈啊、韋碧克啊，一史到你自己啲比較速度型球員咧，自己發難啦，攞嚟攞多波啊，見到就傳俾邊個啦，冇咩一套特別嘅模式去進攻啦。 我都好同意紅魔仔所講，我自己睇呢個英格蘭嘅比賽睇足90分鐘啦，加埋上一次6點開波對意大利輸1-2嗰場比賽，其實我睇真係好老實，你問我英格蘭佢係一個乜嘢嘅戰術方向，乜嘢嘅思維啊？即係佢係一個防守反擊啊，即係比較穩住後邊手，靠前面快速嘅球員去打。我唔係泰國嘅。 例如，如果你話揾一個目的或者一個方針咧，係英格蘭有嘗試去多啲控球咯。即係你見到我其實有啲唔明白嘅，兩場波都係意大利同今場波嗰場都係。霍神一落後咧，換拉納納入嚟先。換入拉納 納啦， 巴利，跟住巴利，我覺得 OK 嘅，真係 work 嘅，做到嘢。咁但係拉納納嗰度係作用喺邊咧？又唔係話真係加強咗進攻，控球又係多咗少少咯，差多兩腳，但係冇乜特別嘅建樹。 拉納納其實呢個位，我只係覺得佢兩次世界盃啦嚟到正賽落到場，佢唔係好揾到自己要做嗰個工作喺邊一度。反而巴克利咧，佢明顯啲嘅，即係好簡單就係佢推生個波，有一下扭過埋朗尼添。咁佢最即係佢入嚟個目的，譬如我哋有陣時啲教練咧，你俾啲年輕球員上場咧，唔好理咁多，推喐個波，加快個節奏，即係落後嗰陣時候，巴克利我同意嘅。咁你話最尾有啲人覺得即係林柏入到嚟，好似波都冇乜點掂過， 太遲入嚟啦都 係啦，咁就相對比較失望啲啦。咁英格蘭我都大概同意紅魔仔個分析嘅。你今時今日你要起碼你揀一條路行咯，係嘛？即係譬如而家踢緊嘅日本隊，咁佢揀咗條譬如控球啊，比較多短傳啊技術嘅打法。咁巴西就揀咗條一定要黑住西班牙而建立嘅戰術。咁結果西班牙已經出咗局。咁我都比較擔心巴西。咁但係佢都叫做有一條固定嘅路，有一個方向嘅。咁譬如意大利都係佢今屆好明顯係注重個控球率嘅。我都好耐冇見過意大利即係強強對碰嘅時候個互傳個次數超過600次。咁但係你英格蘭嚟到佢上一場好明顯朗尼啦、史努力治啦、韋碧克啦。仲有呢個史達靈四個位置好自由嘅，你啊中意落下嚟喎，上下去有陣時左有陣時右有陣時中間有陣時企喺度，咁佢呢個英格蘭的球員他們那個戰術思維由青年軍上到來是不是可以去到這麼開放呢，是不是可以去到這麼西班牙去到這麼德國呢，我覺得不是， 即是 我有時候如果比較叫低俗一點去形容，我覺得現在英格蘭踢落一些大家去街場踢咯，踢如果你好波嗰陣你有速度嘅，帶多兩腳你自然有機會入到波㗎，咁即係而家總共入到兩球波啦，兩場其實都係靠呢種嘅啫，出埋嚟頂入去或者隔離咗就傳俾朗尼咁啊射得入嗰種，但係當然咧俾翻個 credit 就係朗尼，其實今場波好翻好多㗎啦，我覺得都叫做 起碼開國球站都有 係啦，有一下佢30分鐘，有一下其實仲未底嗰球頂入頂仲未底都係一啲唔好彩啦。 啊，嗰球波就壓住卡沙利斯啦，即係呢個效力做嘢嘅後防。 其實你睇翻英格蘭，我印象。其實今場波比較多威脅的攻門都是死球啫嘛，即係罰球朗尼一球罰球，開波初頭爭啲入嘅，或者是角球啊嗰種。咁但係你成隊波一個組合啊，咁啊唔係踢一個 teamwork 嘅嘢喎，大佬。 即係始終咧都仲係靠死球、靠高波、靠兩邊去傳中走埋去衝啊。咁但係我覺得啦，即係今場波你話另外有可以擺入嚟嘅變數，譬如張伯倫就因傷就上唔上唔到。 呢個最可惜，我覺得張伯倫一落到嚟咧。不論是阿仙奴或者英格蘭咧，好大變數，突然間加快速率或者佢自己一個盤帶，都係類似巴黎嗰種作用，都相當明顯嘅。 我真係冇諗過咧，譬如張伯倫能夠如果上到咧嚇，咁啊加埋巴克利，加埋韋舒亞，跟住韋碧克、史達靈呢班，如果砌到英格蘭出嚟，你覺得會係一個咩嘅球隊咧？ 起碼年輕有活力啲先咯。我覺得好多人成日話英格蘭你打4-4-2嗰套以前成日兩邊係咁出波啊、狗斬，咁但係起碼我覺得有啲攻勢嘅喎。就算我覺得有個好值得出場嘅，今日鏡頭有影過嘅詹士米拿。 我覺得是應該出來的，他、出到來是 teamwork 類型，他幫到兩邊很多手，但是學神完全沒有想過用他， 因為學神好像有了計劃，一定是巴克利的，一定是拉蘭拿這樣，那就、暫時都還要看，因為真的未知學神，即雖然你說其實現在很多教練都完成不到自己份合約 的，那可以讀一讀網友留言。 好啊好啊好啊， Big Potato 就說一粒謝四老屎鼠就害死了英格蘭輸波，另外Naoki 就說其實今場波英格蘭輸即機卡，兩球都是他的失誤來的。 第二球不算，第二球如果我沒有記錯，即我可能要再看多次，就我記得好像卡希爾來的拍住蘇亞雷斯， 臨尾拍即是、蘇亞雷斯臨射波前就是卡希爾搶過去拍，但是成隊波有責任後防線那裡，其實這樣走過來謝拉特那裡都是，我覺得都是意外來的，他都不想的。 網友提到這個即機卡那球，我想他主要是講第一球波，即是卡雲尼那個波，我想你完全怪即機卡又不是的，你可以看回有些高空影到的鏡頭，當時是烏拉圭兩個前鋒是打你計埋英格蘭門將祖哈特，是打你七個球員的，你這樣都被人，當然烏拉圭兩個前鋒即世界級，即 我都覺得這球波是教科書式的。 我就說其實這些入球呢是級數的表現，即一來講了卡文尼和蘇亞雷斯的級數，你都講了即機卡級數是這樣，即你對比其實今場球呢、我們之前一直提過英格蘭他們後防線欠缺一個大佬，大家不提搶的，沒有以前泰利那種熱血地喊大家，但是、你說對比即機卡，我覺得卡希爾呢今場踢得很好，即他就算即使他沒有說喊對方鬧對方那些東西，但是他是有波來到，他第一個你不清我清過先，起碼清了穩穩定定過一下，他今場清了很多波，我覺得、OK 的， 即大家都覺得卡希爾是未來 新泰利這樣，即是現在他都在泰利身上，我相信我學到不少東西的。我剛才為什麼形容那即同魔仔都說是那個級數的表現呢，第一球烏拉圭那批的前鋒、其實呢你可以看到卡雲尼他喂給蘇亞雷斯喂到一個什麼位呢、就是他喂落去防線的後面，即是我們譬如踢球我們叫盲眼位或者一些身後波，你即機卡是沒有辦法可以第一時間褪到後，那個球就粒過即機卡，然後到入球的蘇亞雷斯他揀回龍門移動的反方去頂、你變成祖哈特是完全沒有機會是去救到的，所以我覺得、你說譬如一些進攻球員都可以看看這球球的精華。 還有安爺說開話即是卡雲尼那裡，其實我想大家 說說烏拉圭， 不是大家特別要留意卡雲尼的，因為其實他我記得他世界盃之前已經、接受訪問已經說了說其實他希望離開巴黎聖日門的，因為他覺得、在隊球隊裡面其實要踢伊巴的後備或者要走一走，踢一邊的位置，其實他自己覺得不是那麼開心的，可能接下來踢完世界盃踢好一點可能去第二些球隊，英超可能大家想多些見到他都不定，很多大會都想心， 甚至有些人就說不如過埋車仔了。剛才紅媽都提到他在巴黎聖日門的隊友伊巴今場都有來捧他場，有看這場球是不是捧他場呢就不知道的、 okay. 純粹看一下球這樣。那我們都還有一點時間講講烏拉圭那邊，那我覺得呢你問我是不是加回蘇亞雷斯入嚟好一點呢，咁如果我答唔係呢你都可以熄機㗎喇，咁一定係因為你蘇亞雷斯真係冇辦法，你後面其實你話係咪好組織性呀、好水銀射地互傳好精彩呀、好個人技術呢，烏拉圭咪同上場差唔多， 其實佢前面攻擊嗰、那個我都話不嬲你前面兩個嘅啫，卡雲尼蘇亞雷斯搞掂㗎喇，你第二球入波呀阿梅斯尼拿斬上嚟都係佢兩個搞掂啫，頂一頂就入㗎喇，即係佢哋兩個係自己能夠發板做到好多嘢，後防球員或者中場球員只要係大家守好啲啦，或者傳到波俾佢哋咧就得噶啦，即系搞掂。就成本面了、 即有時候譬如我們今季看利物浦即、有蘇亞雷斯在陣的時候呢其實中場主要是防務得的了、即你走上走 你不用說怎樣再夾蘇亞雷斯，你只要將球交到蘇亞雷斯的前線 就他就可以幫你化成入球，即他自己去又得，他威人家又得、 其實季初的時候你看到即蘇亞雷斯一復出呢斯特林那些都是不斷塞球給他入的，後來斯特林自己心紅了才自己去嘛所以慢慢史特靈都好嘅，都有進步嘅，起碼佢慢慢夠膽有信心，越嚟越想自己突破。咁啊，而家英格蘭打埋正選啊，都係一個成績表，即係反映到佢今季嘅成長。 其中一個叫做英格蘭呢一年啦，冒起得或者叫人哋認識或者留下深刻印象嘅球員啦，史特靈啦。咁烏拉圭嗰邊又唔係淨係講蘇亞雷斯咁片面嘅。咁另外我仲覺得紅魔仔有冇留意到一位球員咧喺防中嘅？我諗我同你差唔多高嘅啫，實質我要 check check 。 17號的球員列奧斯， 啊、 哇，喺中間 真 係 OK 喎， 咩 OK 啊？就冇得輸啊！佢撞埋朗尼到，撞埋軒達神，你知軒達神都出名唔要命嘅啦，即係佢哋嗰幾個哇困埋一齊，佢嗰嚿胸肌，佢嗱我都睇翻啲數字，我都覺得驚奇，原來佢全場得一次犯規，但係佢喺烏拉圭咧，佢我即係兩個字形容到佢屏障。真係冇得輸，佢喺前面哇撞完一件又一件，做到好多咧典型防中防守中場咧，叫做喺中堅前面殺曬啲波嘅，好硬淨，好硬淨，一個好典型烏拉圭嘅球員。我覺得呢個球員咧，即係雖然佢已經32歲啦，都喺墨西哥聯賽效力緊啦。你話係咪會去到大會，或者甚至乎呢啲球員跟摩連奴仲正？咁當然冇乜可能啦。咁但係今屆世界盃我都仲覺得佢會係烏拉圭一個好重要嘅棋子。 咁佢踢得好當然啦。咁但係同時我都覺得要值得俾翻 credit， 就係佢隔離兩邊，譬如洛迪古斯同埋阿江沙利斯，其實都幫咗佢好多，去補位啊，或者逼到對方英格蘭咧，係要將嗰波揀分邊嘅，即係中間咁冇得去噶啦。 最後仲有六號球員嘅佩雷拉咧，我記得有一下佢俾史達寧咧撞到個頭，跟住軍醫咧都諗都唔諗就叫同教練嗰邊講翻要換，跟住佢撳住個教練， 暈咗五秒之後醒翻， 甚至乎係鬧個軍醫嘅，即係我諗起即刻熱刺今季啊，即係羅里斯都暈咗暈，再堅持比賽，咁我都覺得唔好嘅嚇。咁呢度都要同大家交代翻啦。咁 嗱，最後即係場波之後咧，我覺得有個笑位幾好笑嘅，就係、是、睇聽場波嘅時候咧，咁阿鐘仔又揾阿 K Man 喺邊度啊？咁啊，阿 K Man 話：阿鐘仔啊，喂，有冇人聽到啊？聽唔聽到啊？咁係咁不斷喺度講電話，好似我哋平時玩嗰啲 WeChat 啊、Skype 嗰啲咧，哇！完全場波靜曬，冇人狂信。仲有兩個喂，有冇人聽到啊？我完全聽唔到你講咩喎。咁呢啲咁嘅對話延遲咗成一分鐘都有。 我以為 K Man 喺架 lift 度搭緊 lift 咁，好似啦。OK。咁更加詳盡嘅分析咧，就唔係咁樣講，最後補一個英格蘭咧未出局嘅，仲有機會㗎啦。咁更加詳盡嘅分析就留翻我哋今晚啦。 要睇埋意大利對住哥斯達黎加嘅話，如果哥斯達黎加零分嘅話咧，仲有機會。 即係哥斯達黎加稍，總之攞到分咧，英格蘭就冇㗎啦。OK， 咁今晚咧就大巴黎仲大家見面啦。多謝收睇我哋熱血時報啦，同埋 Radio 聯播嘅祝君早安嘅節目啊。OK， 咁今晚再見，拜拜， 拜拜，食早餐。